将奇经百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博湖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来了解一下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一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啊。 嗯，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和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没错， 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小磊啊，也是这个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啊，作为我们俩的共同的好友。今天呢我们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中呢，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情感的话题，来聊一聊属于年轻人的属于我们的小美好。 是的，那最近一个热播剧呢也是很火，就是致我们那些单纯 的小美好。 太火了， 对，太火了。而且青春偶像剧嘛，因为近些年来这个青春偶像剧是层出不穷，但是就是像现在目前这么比较火的还是挺少的。 对 对， 让我们怀念我们比较青春的时候。 对，这部网剧我不知道小磊有没有看哈。 我在微博上看到那个短视频，就是没有去追，但是看短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 甜到了， 真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和以前的那些青春剧有点不一样，就以前的剧情有点俗的感觉，就是千篇一律，但这个的剧情就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但是又同时又能有一些回忆的共鸣。 对，因为它有的地方我觉得拍的还是挺现实的，就是根据我们学生时代那时候拍的。 对， 对， 比较真实。 这部网剧就是被很多人说冠以一个冠名词，就是这个就是高甜，就是甜已经不能形容它了， 高 是高 甜， 就这个甜就是已经 高大上。 对，有些人觉得甜会甜到腻，会觉得让人觉得有点不适应了，不舒服了。但是他这个甜呢，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高甜的演绎， 恰到好处。 对 对，所以说，就很多人说嘛，就是看到了小美好，看到了江晨啊，看到了小溪之后呢，就觉得哇，我要是当年要是有一份这样的感情摆在我面前，那一定要好好珍惜。 对， 所以今天我觉得咱们还是想通过这样一部剧，咱们聊一聊，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在生活中面对感情的时候，可以去学习 哪些 借鉴的一 些 事情。 其实也是想问一下小磊啊，小磊如果在，因为我记得这个男主角他在这个剧当中是哄女朋友嘛，这个戏 特别会哄、 我想问一下小磊，小磊也是有男朋友的嘛，然后小磊就是平时的话，你男朋友在你们两个吵架或者是在有争执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哄你的？ 基本不怎么哄，这是致命的一击。 所以说，小磊，你不要看这部剧了，就看了之后特别有反差。 对，我看很羡慕，羡慕嫉妒恨。没有，他也会哄，但是他的那个哄不是像那种，哎呀，宝贝，我错了，你别生气了这种，而是以一种， 引开你的生气的注意力的方式。 嗯， 就比如说他不会跟你聊生气的那个点，而是只是想跟你聊些别的，问你一些事情。 嗯， 那我就生气嘛，然后我就不想理 话题嘛，这就是 对，就一直，嗯，一直问，一直问，然后问问着我就跟他， 嗯， 不是，我就说 了，对，跟他聊聊着聊着就不生气了， 就不生气了。 啊， 对， 就是那小磊这算是不太纠结的。 小磊还是个挺，嗯，挺好说话的姑娘的。 对，你给我转移转移话题。嗯，哎，我这脑子就跟你飞了。 对，我也很无奈，怎么就飞了呢？ 专注这个事儿， 故意迷惑你，这叫。 回头想想，小磊说：“哎，我明明很生气，为什么你把我， 啊， 也没给我道歉，但是我反而开心了？ 我很不服。” 下次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因为两个人如果太较真儿的话，有一方特别较真儿， 嗯， 另一方又不肯，就是老是想，就是想道歉的话，我觉得容易两个人反而会彼此激怒。 哎，你别说，就是最近，嗯，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 嗯， 跟她男朋友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在一起不到两个月吧。 嗯， 这个女孩呢，也是以前在这个感情当中受过一些伤害的， 哎， 然后跟这个现在的男朋友认识也没有很长的时间， 嗯， 但是他们两个选择在一起了。 嗯， 在一起之后呢，这个男孩呢，本身一开始是对这个女孩，就是还挺百般呵护的吧， 嗯， 算是。 嗯， 这女孩说啊，你现在必须要来我宿舍楼底下陪我去看月亮，然后这男孩就过来，赶紧陪她过来看月亮啊，就是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哎，可能前一个月做的还不错， 嗯， 但最近的这个男孩就有点烦了，就说为什么你总是让我依着你， 嗯， 为什么我不能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去打个球，我干嘛干嘛，我去或者是干什么，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生气，他说你生气的点在哪里。 嗯，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想让他更在乎我，更关心我，所以我才会生气。 嗯， 我说 对， 其实有就是欠缺一种表达的方式很不对，就是用生气的方式去来表达自己的爱。 嗯， 对， 嗯， 其实这我觉得又聊到另外一个话题，涉及到就是说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要不要保留彼此就是个人的私人的空间。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先暂且不聊，咱们先来聊一聊那些小美好。 对， 好，对，刚才我们一上来就聊了几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两个人遇到矛盾该怎么解决怎么办。 嗯， 结果小磊说他不哄我，每次都是我自己跟着他的思维跑。然后梦举了他身边的朋友一个例子，但其实这部剧啊，我觉得也是很多男生该学一学的地方，就 是 说哄女生吧。 女朋友就是拿来疼的吗？ 对，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几句话啊，就能把这个女孩哄得特别开心。 对， 也许说正是因为这些哄，然后让女孩的宽容度包容度更高，两个人之间以后生活会更加顺利， 嗯， 更加的默契。 对， 你看比如说在这部剧里面哈，就很多的网友就说有几个点特别的触动她。 嗯， 比如说说这个有一次哈，小西看到下雪之后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江晨看着之后呢，觉得小西特别的开心，他也变得特别的开心。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对， 对， 就是， 你不快乐我会想办法让你快乐， 最单纯的爱情。 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咱们经常在微博上看到一些就是动图嘛，就说什么叫爱，什么叫真爱，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眼神，就是我如果我爱你的话，我看你的眼神都会看别人是不一样的， 在人群多人群当中多看你一眼的那种眼神。 对，他看就像这个之前我看到说这个朱茵和这个周星驰在演这个大话西游的时候， 嗯， 就朱茵为什么说那个镜头是 很经 典，经 典，嗯， 因为他看到那是确实是他所爱的男人的那种 眼神， 嗯，就眼睛我时时刻刻不想就是分散在其他的地方，我只想盯着你看，而且看你的时候 张彤看了， 哦，对，这是崇拜吧。是羡慕你为什么嘴巴巴的说那么多。 看你就喜欢， 欣赏哈。 嗯， 还有一些我觉得两位也可以就是说一下生活中你们看到的或经历过的一些比较高甜的一些行为。 哎，你先说你的吧。 我没有，所以你没看到我一直在说剧 中。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举的小例子，就是 我经历过的吗？ 你别你经历过 没？我只有朋友之间的。 哎，那你就朋友之间吧。 你看多惨啊。您二位都是恋人之间的，一到我这儿朋友之间的。 没关系， 我朋友之间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朋友为我准备生日礼物的话，他会，嗯，他知道我那段时间就看我，主持一些活动的时候穿正装，就是我一直没有带那个领带或领结，他就会跑了北京的好多好多个商场，就是一家一家的找，最后给我找了两个领结， 就很好看， 都是有我跟我有寓意的，跟我的名字或跟我的性格有寓意的。然后我收到那个之后，我一开始不懂，看到他给我写的信之后，潸然泪下，我觉得这是好朋友， 这个真的好。 这是高甜， 啊， 真的是 好朋友之间可以这样，嗯，真的很用心。 对，我为你准备，为你付出是不计较任何回报的那种， 嗯，心甘情愿。 对，二位来虐虐我吧。 嗯， 其实这还真没有什么可虐的，就是 对， 我 梦结果发现说 小磊是我生气他不哄，你呢是他平时不给我惊喜。 没有什么， 你们两个二位这感情有点 他真的 苍白， 就是我觉得跟这个男生的这个 性格有关系 的。 对对对， 但有的男生他就是不喜欢那种总是我要给你惊喜给你浪漫。其实女生有的时候吧是喜欢这些，但是你总整这些就有点浮夸了。 对, 对， 而且男生可以这样对你，他也可以这样对别人。 对 对，我是这么想的。所以真的是偶尔的一个小惊喜啊，或者是你生日啊，不一定每个节日都要过的。我觉得我男朋友就还好，很平淡，很平淡的这种，就是只不过就是很正常啊，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生日礼物，然后陪你聊到晚上12点，然后给你祝福， 这就是很平常的一些小甜蜜吧。 平常的一些事情。 哎，你们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属于我的，确实是跟感情有点关系，但是我没有答应他的一段，是什么呢？是这个，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要转到这个。转到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班级里面，可是呢转到这个班级的时候呢，我们班可能有一个同学暗恋我吧，然后当时呢就对我唱了一句歌，唱了一首歌，那首歌呢叫做就是安虎的那首什么相信从不会离去，我的爱想念是守护你，就唱了一首这个歌。然后当时呢我很感动，但是呢因为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并没有留下来。这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小美好这部剧里面确实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情节，就是小西想要去转学，谁劝谁挽留都没有用，可是这时候江晨在关键时候出现说你不要转学留下来，小西瞬间改变了主意。就是在我的感情世界里面，谁说都不管用，只有你说，你一个眼神告诉我，我就可以改。 哎呦， 那已经不行了。他还有一些高甜的，我接着给你讲。 好， 就说这个小西可能去为了挣钱去打工扮那个人偶熊，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热。 那段我看过。 对，然后呢？然后他怎么了？ 然后就是他听到同学对他的议论，就说这个江晨的女朋友其实不怎么样，后面一段我有点忘了。 然后最后说是这个江晨就为了让他女朋友能够休息，然后就把他的外套脱下来，他扮上这个熊，然后去把这个传单给发完了。 差距啊！ 还有就太多了，就这部剧的高甜，就说起来，我觉得只能让咱们在座的三位都觉得，就是他演技很真实，剧情也很真实，但是呢，他确实是我们生活中，发生频率没那么高，或者没让你觉得那么的惊喜的一些甜。 我看过一个片段，我觉得就是看了这部剧最惊喜的一个片段，就是最甜蜜，最让我羡慕的 是什么？ 就是他求婚的那个片段。 哎，你跟我们稍微再讲 一下好吗？ 就是那个江晨他是医生嘛，然后他把那个小西女主叫到病房里来，然后就跟他说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然后他就抱了一个箱子纸壳箱，然后上面写的是药品的名，所以这个女主就以为她是抱了一个简单的箱子，里面装着药。然后后来这个男主就跟她求婚嘛，求婚之后就把那个箱子打开，结果箱子里出来的都是白色的气球，就是飘满了病房的上空。然后其中有一个气球上面呢拴着一个卷好的这种纸卷，在纸卷上面套着戒指，就是那个长度刚好到了女主的眼睛那儿。 哎， 就特别浪漫的发现， 就把那个钻戒就顺势的。 特别搞笑的是，那个女主只发现了那一卷纸，她以为那卷纸上写的是对她的话 表白， 情话表白。然后她说：“这纸怎么什么都没有，是空白啊？”她说：“对呀、那你套上干嘛？维持平衡的嘛。 ” 重点在那个戒指上，但是女主没有看到，直接把纸抽出来，把戒指扔掉了。 证明这个钻戒还不够大，不够闪。 其实还挺大的，就是又搞笑，但是又特别的浪漫。 很真实，有点搞笑的成分在啊。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聊到这儿就感觉 感觉被虐了。 就是所以有些人说是这是一个粉色的海啸，然后铺满了每个人的心田。就我看到有一些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有些朋友说，一开始觉得男朋友觉得这太少女了，我不会看的。结果很多的男性朋友看了之后就会跟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看，然后看的就是一集接一集，现在已经大结局了嘛，然后就是都觉得不舍得结局，然后估计我觉得男生在看这个剧的过程中也会学习一些技巧，就是怎么哄女朋友，怎么送礼物，怎么去表白， 揣摩一下女朋友这个心理。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彤彤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就是越长大越不爱看这样的偶像剧了？ 我觉 觉得我是有点抗拒的，对这种剧稍微的心里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我看了就找虐。 有点羡慕啊， 纯找虐啊。嗯，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越往越，你看咱们的父母这一辈，我觉得更不可能经常看这种偶像剧了。 嗯，哎，反倒是我妈她很喜欢琼瑶的一些剧。 我也喜欢琼瑶的剧。 对， 情深深雨蒙蒙。 对，那种剧，她觉得那些场景，那些爱情的场景确实很美好，让她想到了她那些年和我爸在一起的那些场景，可能觉得很值得回味吧。嗯。就是我觉得这些影视剧好的爱情剧啊，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的人物、经典 的 剧情。其实呢，我觉得也能转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对我们的感情啊，不管是表白啊，像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的那种表白，那种两个人互相的啊激励，互相的有留好感。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如何能够保持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长久，能够如何的去包容啊，去默默的支持对方，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影视剧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的经验和技巧。 对， 嗯， 我们刚刚聊了一些小美好啊，聊的我们三个人没有聊下去的欲望了，都 不是没有欲望，是被虐的已经体无完肤了。 这个狗粮吃的挺饱， 你们两个就不用吃狗粮了，我是默默的吃撑了，那已经打嗝了。 哎呦， 好，刚才小美好，我们确实聊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大家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哈，及时的跟我们进行留言。您可以把您看到这个小美好的过程中啊，比较感触的哈，比较感动的一些啊情节，转化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及时的跟大家进行互动和聊天，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没错， 在一个稍微的有点寒冷的冬天，依然能感受到爱情的温暖和 甜蜜。主要是直播间太热了， 我们直播间刚才又降了一度，可能因为咱们三个心都凉了， 因为 很可怕， 心凉了，凉了， 没关系，冬出出汗排毒嘛， 对对对，就当蒸桑拿了， 对，蒸蒸桑拿，咱们还开心一点，否则被小美好虐的有点重。 就说到这个爱情的这个话题，就包括我们的男女主角，我就是我虽然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想问一下，他是有跟这个男主角男女主角认识很久吗？ 他是从高中开始谈的， 对， 一直到结婚， 对， 最后就业了两个人。 我看过第一集嘛，这个高一开学的时候，这个男生就喜欢女生。 哦，那持续很长时间， 是女生喜欢男生还是？我跟那个另一个青春剧搞混了，还有一个 这个 你 好旧 时 光， 对，这个搞混了有一点。 这两部都记得蛮火。 这两个应该是反着的，你好就是光是男追女，然后这个剧应该是女追男，两个人是反着的 啊，也就是这两个人认识也蛮久的。 对， 就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排不排斥就类似于闪婚呐、或者是认识没有很久就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排斥 排斥， 嗯，排斥。可能今天我们为什么意见这么一致，我觉得可能咱们两个哈，小磊，我跟小磊之间可能跟梦之间的这个观点可能不太一致。应该我觉得梦应该会那种他会为了爱情会去搏一把， 只要是对的人就不管了。 对，你先说说你的看法吧，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你有冲动想去跟他结婚？ 首先说谈恋爱吧，我们先说谈恋爱，就先别扯到结婚。 好， 谈恋爱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凭感觉，凭感觉，就这个人，哎，某一个点真的特别吸引我，而且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如果跟你在一起了的话，我就默认你就是我的人，我就默认你是我的人， 霸道。 然后你的一些缺点呀、我可以帮你一起改，我也会去包容你，就会无限的去。差不多无限的去包容一个人，这是我谈恋爱的就是一个感觉。 那我 的脸这么红吗？ 我明白了，不仅说是这个有那股冲劲儿， 对 啊，当然也有一种就是他觉得他相信他自己，相信两个人之间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默契，越来越 包容。而且我相信一见钟情。 哎，我也相信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我是相信的，但是说闪婚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内心来说还是偏保守，我觉得要观察。 我会抗拒的。谈恋爱其实还好，闪婚的话，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社会的话，婚姻对于婚姻来说是两个家庭的事 情，都很看重， 对，都很看重，而且都觉得这个人就结一辈子婚， 对， 就是举办一场婚礼，然后。大家可能对这个婚姻来说都非常的看重。那首先，你这个人，我觉得起码要谈个两年吧，起码要谈个两到三年。 我觉得这个期限因人而异，但是说两个人草草做决定还是有点不明智。 对， 没错，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对方的家庭啊，包括他这个人品啊等等，就是日久见人心嘛。 对对对， 就说到闪婚，我就想举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姐姐，她就是认识了她的之前的前男友之后。没有几个月吧，半年六个月的时间就决定要结婚，然后双方家长都见面了，然后彩礼什么的什么都定好了， 心也定好了，日子也选好了，但是就是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发生了冲突，然后就这一切都白费，就是分手了。这就幸好没有选择早点结婚。 对， 如果早点结婚的话，那就是离婚，不是分手。 可能我觉得两个人这个吵架冲突点可能在于非常大的观念上的理念上的，就是人生的道路上的选择。 对，就是因为这个女的想让这个男的在寒假的时候陪她出去玩，出去旅游，然后这个男的呢就说他不懂事儿，说你没看我这么忙吗？然后这个女的就说连这么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那以后结婚的时候那对，然后那个男的说那就不结了，然后女的说不结就不结，这样就 我突然觉得这两个人做决定就是分了也挺草率的， 而且这两个人的性格都还 挺倔的 那种感觉。对， 就是我刚才就是在跟一个朋友在聊的时候说，这个性格之间的互补啊，真的还挺重要的。 对， 但是这个互补没必要是一定是天生的，就是我固有的性格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我固有的性格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就安静一点 的。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性格它不能差距太大，应该是差不多，就是这样互相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仅是先天的，我就后天如果说就像刚才孟说的说，我肯为他做出一些改变，当然不是一味的退步哈， 对， 就是两个人互相都有所包容，都有所改变的话，这样的感情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好。 对，没错。 对，这些是我们刚才聊的一个话题。当然我觉得其实刚之前我跟孟在聊天的时候也遇到一个我觉得需要非常非常好好去讨论的一个感情话题，就是说刚才是闪婚，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认识太久，可是之前都是以朋友的这个角度去认识的话，两个人还能谈恋爱吗？小磊你是怎么觉得？ 你觉得呢？小磊， 两个人之前都是朋友， 我觉得可能有点尴尬。这个前提的话就是两个人已经是很熟很熟的朋友了，就很了解对方。 对， 以前的感情一直是朋友，没有什么过多的杂念，但是突然如果要成为恋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份单纯的感情会变得复杂，可能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觉。 对方了，就感对朋友和这个恋人的相处的这个模式还不一样。朋友之间就是有些东西是更能敞开心扉说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如果太了解你的话，就各个方面如果就感觉在做恋人的话缺少了一份神秘感。 对，不是说距离产生美， 就是、新鲜感就是会少一点可能。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是那种换一个角度啊，是换两个人换一个身份可能也不一样，这个因人而异还是。 对， 我的观点好像跟大家是一致的，就是我也觉得不是特别能因为我觉得就是据我了解哈，我身边确实有这种就是之前一直是朋友，然后后来两个人转化成恋人的，其实咱们身边好像都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那几对朋友还都挺好，现在相处的模式还都挺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但是放在我自身的话，我会担心其实两个人在是朋友是恋人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思维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往往对朋友的包容度更高，对恋人的包容度会相对来说偏低。假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迟到或者说放鸽子，严重一点放鸽子，朋友来说你可能不会那么的在意啊，有可能说换一波区然后可以。但如果是恋人突然放你鸽子，你会大发雷霆，你觉得他怎么哄我都不想原谅他。 对， 这就是 容忍度。 我觉得就是一个两个人摆在的位置，对，位置不一样。 对， 所以说在从恋人转化成从朋友转化成恋人的这个过程中，你需要跨过的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两个人之间的你对他要变化的东西太多了。 对， 能不能适应过来，甚至你能不能适应过来，我觉得这都可能中间的挑战太多了。 对，一旦要转化成恋人，那就要准备的东西也挺多。 是啊， 就是你看之前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说恋人转化为朋友这个朋友转化为恋人老说反哈，就是他们这个的依据是什么，就觉得像有点日久生情的那种感觉。但是两个人之间作为朋友的时候，他们也说了，说我们俩作为朋友的时候不是亲密的朋友，只是认识的朋友，两个人会淡淡的相处然后再在一起。 但是有那种亲密的朋友变成了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可怕。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的、啊、而且他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觉得双方应该各自都有互就喜欢的人，或者是谈过男女朋友、就是、 互相见证两个人的感情经历吗？最后说 我们在一起吧还是我们最合适。 对，兜兜转转还是回到原点。 是 那可能这个两个人之间呀真的得好好的做一番功夫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应啊真的不是一两天能做完的。突然说到这个话题中满脑门汗，觉得两个人如果太熟的话又作为这个恋人的话，我觉得听听大家的声音吧、嗯、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的声音把您的观点啊发送在我们的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 是的， 我们也想跟大家及时的进行互动和聊天，看看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感情问题究竟是如何看的。 对 啊，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小磊啊，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能够收听收看博后点秋香的各位。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55，今天也该给大家说再见了。 嗯， 那么在明天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啊也是请来我们一个好朋友来继续聊一聊他的好故事以及最近我们都关注的情感故事。那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是张彤， 我是一梦， 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拜拜。 Bye-bye.